停在旷野上，你的声音被越拉越长，直到远去的马蹄声响，呼唤你的歌声传四方。举头望天，只见雁两行，低头泪水为我卸了妆，伤心凭栏，相思涂满墙，彻夜无眠，爱的路太长。你的脚步流浪在天涯，我的思念随你到远方，谁的眼泪在月光中凝聚成了霜，是你让我想你想断肠。你的脚步流浪在天涯，我的思念随你到远方，今生不能与你结呀结成双，来世化蝶依偎你身旁。 自古红颜为多情惆怅，谁能珍惜她的泪光？草原上有多少浪漫的过往变成别时的感伤，谁的梦想远走他乡，谁的青春留在崖上，谁夜来幽梦还乡，谁的思念独守空房。 弹断琴弦诉不够离殇，望穿秋水看不破情网，岁月轮回带不走忧伤，白雪苍茫盖不住惆怅，远山枯荣飞逝的时光，无奈岁月花鬓已如霜，但求千里与你共婵娟，天涯海角我都不能忘。你的脚步流浪在天涯，我的思念想断肠。你的脚步流浪在天涯，我的思念随你到远方，如果今生不能与你结呀结成双，来世化蝶依偎你身旁。 来世化蝶依偎你身旁。